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好啦，老伯，嗱，咁啊，今次咧，我谂都要评论下啲学生嘅表现啦。即系其实你点样睇？嗱，冇带队今次， 好掂喎， 系啊，你感唔感动啊？其实 好犀利喎， 我真系好感动喎。 喂，我起码去 啲学生认唔认到你啊？ 部分认到， 部分认到啊，有認到有冇嗌你啊？ 有，但系就起码冇啲老鼠忽咁大镬 啊！ 因为我今日见到 有唔友善先，我想问 O K 嘅， 同埋大家都好似话阿细良咁啲有掘住佢。 例如好简单，差佬一掟催泪弹嘅时候，大家喺度腾，咁我喂，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喂，佢呢张系跑嘅噃， 嗯，即系佢听你讲嘅。 例如话架车要嚟嘅时候，我话唉，你拨啲车走啦。去唔到嘅嗰度塞住， 冇人鬧你左交係嘛？ 冇， 咁樣都好啲嚇。 咪當然我唔係太多 occasions 啦，因為有嗰啲 occasions 好多時都要戴住眼罩同埋呢一個嘅口罩咧。 我本身都唔想戴嘅，因為其實你因為其實 好辛苦 嘅，嗰個滲透力好勁啊！嗰啲咁樣嘅催淚彈啲滲透力咧，其實你遠遠已經聞到啊。同埋就係你係令到你自己手手腳腳咧，有如果你真係胡椒嘅話，你係乸嘅大佬。我起碼中咗六七次啊！如果你出嚟打， 天氣又濕又熱咧，其實好惡頂㗎，本身已經 你中一兩下咧，已經係搞唔掂嘅。所以啲靚仔靚妹咧係犀利㗎，即係你好簡單啫嘛！啲差佬即係兇神惡煞咁凍住嗰啲嗰啲。即係擋住嗰啲牌 非常之正， 嘣嘣嘣嘣嘣咁過嚟，咁大家縮開兩邊咯，跟住你過嘅時候，咁我哋咪後面又包抄咯。 係啊， 喂，你永遠都係解決唔到嘅。 係， 咪所以而家所謂嘅管治危機，唔係過唔過得到嘅問題。 係， 一日你唔收嘅話，呢個管治危機一定會存在嘅。同埋，因為你已經輸咗一代人嘅， 輸咗一代人就同嗰陣時九二八一樣，其實就係 你輸兩代啦，已經 係啊，五年啦，大佬。 佢冇所謂嘅，因為佢輸兩代嘅大眾，咁佢咪培養一班建制青年出嚟咯。咁你谂下， 好少数， 咪就咁样走出嚟，唔紧要嘅， 好少数。 因为嗰一班人只要控制咗香港嘅嗰个经济命脉嘅话，即系例如佢喺中环有两栋楼嘅话，咁就 O K 嘅对佢嚟讲。反正你设紧资嘅话，我咪平接咯，仲开心。 嗯， 即系佢哋系等紧呢一个机会去到培养一班年青人。 就系呢个机会咧，你都唔使谂噶啦。即系如果你而家连。今次咧就唔係主力大學生啦，即係我嘅 observation 咧。 中學生有啊，因為中學生霸課啊嘛，大佬啊。 係，即係中學生搭呢個大學生，啊、再搭一啲咧，上一次雨傘運動咧，已經畢咗業出嚟做嘢嘅年青人嘅喎。 係，佢哋有雨傘運動嘅記憶嗰啲人，又出翻嚟，其實兩代人搭埋一齊，其實係。 喂，呢一次基本上，正如我哋之前喺個節目稿裏邊講，呢次係殊死一戰嚟嘅，對香港人講。喂，因為你踩緊我條底線啊嘛。 嗯。 喂，我唔反駁，系冇再有機會噶啦。 嗯， 所以你呢次基本上去到而家咁嘅環境咧，既然見到咁多嘅建制派咧，都陸續跳船嘅時候咧，我哋係要移將勝用追窮求， 咪即係要拖冧埋佢嗰個國歌法。我覺得就算係 一，你唔單止係要佢撤回咁簡單，雖然嗰個 term 我覺得一路都唔重要。第二，你係要追究責任嘅。 嗯。 宋中三人组郑若骅、李家超、林郑月娥要落台， 我俾个 term 佢， 加多一个、就系卢伟聪， 呢个叫宋中三子啊！ 你全部都系要问责噶，喂，老实讲，我做老细，我系叫你做一样嘢，你冇理由做到咁弯噶系嘛，大佬，我当嗰个系中央决定啦 ，OK， 叫你搞啦， 嗯、 你搞到咁弯。喂，正常老細都炒你魷魚啦，係嘛？ 嗯、 所以呢個係第二個訴求。第三當然就係、是、就六月十二號，你一定要道歉啦，要賠償啦， 要 係咪？你要問責啦， 係有幾個訴求嘅。民陣而家第一就係其實要撤啦，第二就係你要道歉啦，要放翻啲人出嚟啦，大佬啊！ 喂，你走去港大个宿舍喺度抄人哋啲嘢，喂，你真系用啲纳税嘅手法喺度搞，即系你啲咩啊？系咪玻璃？系咪咩玻璃之夜啊？ 长刀之夜 系嘛？即系呢个系 唔系佢 水晶宫之夜啊？ 唔系佢放就放咗，因为你只可以扣留四十八个小时咧，除非你要上法庭。不过问题你就系、是、你唔可以起诉任何一个你所谓。嘅暴动嗰样嘢咯， 跟住仲有一个俾佢打。 喂，个暴动系边度搞出嚟噶？ 啊， 个暴动系你由掟第一下催泪弹开始。 啊， 如果你真系有克制嘅话，我哋都系包围立法会啫。OK， 有人掟嘢嘅时候，你咪挡下咯。你都喺嗰个范围里边掟放催泪弹啫嘛，掟喷下胡椒喷雾啫嘛，系嘛？ 嗯， 喂，呢个我哋习惯啦，大家做得抗争嘅。我冲得埋嚟，我掟得嘢，你梗系喐我啦。 嗯、 但系而家你唔系，而家你系毫无区别， 嗯， 仲系散晒出去成个金钟嗰度，基本上系想清咗所有占领嘅马路。OK， fine， 大家觉得呢一场系一场角力。OK， 我当呢一场系一场角力，咁得啦。咁我就一定同你去到底噶啦。你又唔肯谈判啦，你话你同我讲道理，我唔知点同你讲道理咯。OK， 咁咪所以星期日再嚟咯。星期一再罢工咯，喂，我哋冇选择嘅，而家你系逼我埋长工啊！ 而家阿民阵有几个呼吁嘅，佢而家可以做啲咩咧？咁啊，我哋大家睇睇啦，唔好俾佢停，系嘛？反送中抗争选项，第一就系打电话，电邮俾所有嘅建制派嘅议员办事处，咁啊要佢哋投反对票。啊，即係包括立法會，即係主要係立法會啦。其實就係、是、咁，如果唔係立法會，你即係嗰啲區議員都要嘅，因為其實而家咧自由黨都有啲區議員咧，就係話佢自己啊聯合曬所有嗰啲業主出嚟啊，搞個業主反送中聯會啊，大佬，我話呢啲咧，我而家連口號都送埋俾佢啦，反送中保留價。呢、這个好重要㗎，呢、這个系系嘛，土伯你都要啊，其实你而家都有层楼啊嘛，话晒都 我冇乜所谓啊，呢啲就我嚟住咋。 喂，屌你，如果你自己有做按揭嘅话，你唔系一炮过啊嘛，你唔系现金买楼啊嘛。好啦，第二就系呢个趁呢一个建制派父亲节活动，就去嗰个办事处门外就派单张，等佢养衰啊嘛，系咪？遇上阻挠嘅话咧，骂不还手。咁啊，被打咧就即刻走。如果遇上警察查牌咧，就要注意啦。嗱，佢自己嘅事项呢、這个睇民阵嗰个website 啦。咁啊，第三就系咧着黑衫、挂白丝带喺社区嗰度，同埋啲家人、朋友、同事就表明你嘅态度。反送中运动需要整个社会嘅注视。嗱，即系等于咧，头先我哋俾啲长辈图啊，头先嗰段片啊，你要俾你嗰啲即系即系比较保守啲朋友啦。 港珠 系啦。咁啊，唔好讲人港珠啦，大佬吓。咁啊，第四就系、是、星期六咧，就自发落街派传单。咁啊，即系头先嗰啲长辈图啦，都要嘅，其实就系、 是。即系听日啦。 系啦，咁啊，听日啦，咁啊，同家人朋友食饭咧，都呼吁大家就记即系参与两个运动。咁啊，听日咧就系、是、今明两日啦。咁啊，去呢啲头先都讲过啦吓。咁、好啦，最重要咧就系而家嚟紧两个日子，第一就系礼拜日咧，就参与呢个黑色大游行。即系大家今次唔系着白衫咯，着黑衫咯，呢个就系、是、咁我黑衫就比较多，唔使拣啦，其实就系、是、咁第二就系、是、咧，下个礼拜一咧就要参与呢个啦三罢嘅集会。咁啊，土伯你母校系咪都有咩啊？都有即系会罢课啊？应该系嘛？ 我母校好似话佢话以学生安全为着想 咁、 样， 即系 老师决定。 O K， 咁啊即系 有乜计啊？ 咁但系好扑街。 喂，大佬啊，我哋出咗个叫喇沙之耻嘅警务处处长。 哦，屌，呢个真系要屌柒佢嘅呢个。 喂，我哋最 concern 一样嘢就系你中文嘅广东话又讲唔掂，英文又讲唔掂。 系啊， 喂，你真系大镬。 Can not find the right word， 大佬啊，真系呢个。 I can't find the right word。 系啊，系啊。咁我觉得仲有一个咧，即系网上联署咧，大家都可以参加嘅。咁就系咧，就要同呢一个林郑搣柴啊，大佬。因为林郑咧，原来法国佬咧，即系颁咗一个咧荣誉勋章俾佢嘅，其实系。咁嗰个荣誉勋章咧，其实都系犀利嘅。嗱，大家睇下呢个先。就係、是、叫做係法國榮譽軍團勳章，咁我今日簽嘅啫喎，哇！原來我即日收到 email 喎，大佬24小時咧已經係超過10萬人啦支持咯，已經係。咁雖然咧而家呢一個叫做網上聯署係 change 啦，其實就叫白宮聯署，但係即係呢個其實係當係俾即係呢個法國總統馬克龍咧就去考慮啦，係咪係咪要撤銷呢一個勳章咧？係嘛？因為呢個勳章咧其實係俾一啲即係政界啊即係呢、這個亦都係一五 年嘅時候係表揚林鄭嘅，其實係咁佢自己本身即係有啲表現啦，係嘛咁啊當表揚佢，呢個係當人情嘅，因為估係咁。但係咧，如果有一個西方國家咧走去搣佢柴咧，佢都養 Q 衰嘅，呢個真係。系咪先？即系呢个，我觉得大家都要做下噶。你当系一个新闻啊，都好啊。 唔系，所以我觉得嚟紧最关键嘅咧，就系星期日。 啊 ，OK， 知道大家都攰噶， 嗯， 即系都唔好，好多普通人咧都唔系好想去第二次。 我哋要挨多两个礼拜，咁嘅情况就好唔同噶啦。其实就系、是、 原本咧，以为今日晏夜晚黑八点钟开记者招待会咧，大家都可以 政府话开记者招待会，就话系嘅，系啦。 即证明咧，嗱，当中咧有少角力喺度， 系绝对系有。 嗱，你睇下嗰个陈建波同叶柳，再相对陈志思啊，甚至乎汤渣华讲嘅嘢咧，其实系有少少矛盾嘅。有啲系要硬去嘅，因为点解嗱？我谂过佢哋嗰个 logic， 就话咧，而家去到呢一个阶段咧，你跪低咧系冇晒个管治嘅威信，所以佢一定要还嗱，要输嘅我输晒啦，我尝试帮佢谂下啦。要输嘅，我乜都冇啦，系嘛？民意又冇啦，系嘛？又俾人闹成咁啦，咁啊更加要死佢咯。 其实你系其实系自己嘅关难过啫，咪嗱，即系等于啦，你中学嘅时候 面子 有冇试过啦？即系去啲屋村咧，或者嗰啲围村嗰度，即系冇钱啊，剪啲柒头翻嚟啦。其实你自己好嗰日好捻唔想翻学嘅，即系如果你剪只柒头翻嚟嘅话， 但 其实你如果你嗰两日咧，你过到咧，你过到自己嘅关就得噶啦。其实人哋系笑一两嘢啫嘛，其实系。 所以另一个 系唔记得噶，其实呢啲嘢吓。 所以你另外一个关键系点咧？其实而家系老共系最关心。 咁梗系咯。 老共呢一次咧。就係、是、測試緊你自己嘅智慧嘅時候，你話要搞一國兩制啊嘛？ 係、哎、冇錯。 你話要尊重香港人嘅意願，港人治港嘛、 嗯？ 既然我見到你咁多人出嚟遊行，對呢樣嘢有保留，亦都已經係推咗莊，話唔係我叫你噶，咁你順應嗰個民意，喂，其實對中央嚟講。有數 呢個有反覆，呢、這個有反覆啦。今日咧，即係你話 有數嘅喎、 哦。呢、這個駐英大使咧，即係呢個中國駐英大使係劉曉明啦。即係琴日佢自己講，即係講咗啦。今日又接受呢個 BBC 講訪問喎。咁佢就同琴日講法唔同。琴日就將嗰啲即係嗰個問題咧，就推曬俾林鄭嘅，就係話佢自己自發搞嘅。咁但係今日咧，佢就話啦，其實就係相信呢個逃犯條例一定會通過。咁同埋咧，佢話得到即係中央嘅全力支持。咁嗱，呢个有啲反复喺度。嗱，有两个估计啦，我觉得即係有两个可能性啦。第一就其实啦，佢就要一定要维持返自己个管治权威，呢、這个所谓面子。即係我可以同你讲名义上呢个叫做暂缓，但係我唔可以讲出嚟话要撤。如果你要撤嘅话一定唔撚得。咁所以我而家系需要口硬嘅啫，其实系 口硬系冇意思。因为点解中国人系要面子嘅？呢啲咁嘅面子工程咧系冇意思嘅。有时谂下。確實係退一步海闊天空嘅喎。 唔係，但 你成個香港嗰個社會嘅矛盾， 嗯， 係因為你撤又好、暫緩又好、那個説法都好咧，其實完全舒緩咗。嗱，當然喺佢嘅角度唔係淨係諗呢啲咁簡單、嗯。第一，佢會諗：喂，我 empower 你班友，你鑊鑊咁出嚟，例如當年嘅23條，後尾嘅反國教。我都要即係裙甩褲甩咁。 葉柳咪講咗中 withdraw 翻佢。 葉柳咪講咗中共嘅 concern 咯。中共嘅 concern 係啲乜嘢咧？即係你話撕裂喎，係唔撚係都撕裂㗎啦。社會本來有撕裂，都咁樣講，夠膽死？ 唔係呢個狀況係因為嗱、啊，你即係你記唔記得黃奇山同埋習近平佢哋兩個上台嘅時候係推薦緊一本書嘅，嗰本叫做《舊制度與大革命》啊嘛。咁嗰本書佢其他嘅嘢係全部係唔乸識睇唔通嘅，但係問題佢睇通一樣嘢就係話，即係面對改革 期望俾呢一啲群眾。 係啊，面對改革嘅訴求，佢係應該要絕對強硬啊嘛。因為佢要 take up 嘅嗰個責任係。乜嘢嘢？佢提及嘅系对权贵嘅责任啊嘛。如果咁容易俾即系向群众屈服嘅话，咁佢点样向权贵负责咧？ 佢嘅mandate咧系来自嗰9000万党员，而唔系咧就14亿人，系嘛？即系佢系咁谂法。 仲有一个谂法就是，即系喺佢嘅角度嚟讲咧，到今日咧，佢都系昂下咧，系相信咧呢一场运动咧背后有人策划。 啊，唔系啊， 包括咧系呢个最重要就系西方嘅势力啊嘛， 呢、這个就林郑说佢啦，即系林郑喺行政会议嗰度自己定性啊嘛，呢、這个就等于其实呢个好仆街，呢、這个好恶毒，其实就系用习近平嘅恐惧 去巩固自己嘅权威啊嘛。 同埋呢个系令到当权者一路以嚟咧系抱住嗰种民族大义、民族大旗嘅时候咧，面对西方列强咧嘅压迫嘅时候咧，呢个系一个反弹嚟。 呢个阿林郑呢种做法咧，就其实系好学唔学学阿六八九呢扑街嘢。阿六八九咧就用港独嚟去 sell 自己。嚟去呢一个向习近平 sell 自己，而家啦习近，而家林郑仲扑街，攞呢一个咧就叫做系颜色革命嚟去 sell 自己啊嘛， 咪好简单啊，杜小姐，你香港有几多加拿大嘅公民？ 三十几万， 香港起码有50,000个美国公民， 85,000啊话，其实系 英国公民起码有108,000 啊 ，OK， 嗰度加埋40,000-50,000人， 嗯， 喂，呢啲国家。需唔需要保护自己嘅国民啊？需唔需要出声啊？ 嗯、 你闩埋门打狗我哋、 嗯、 ，OK， 我哋又冇所谓啫。但系跟住而家年青嗰一辈嗰班系点算啊？你闩埋门想打我哋狗？喂，你估我真系想揾美国佬？我同佢好 friend， 你估我真系想揾英国噶？如果我哋嘅建制里边嘅矛盾同埋冲突，是能够在我哋自己香港嘅范围里面解决嘅话，我使 Q 揾美国佬。正如你嗰阵时候搞嗰几条三条隧道，搞到一劈屎，你咪自己收翻咯。我几时揾美国佬啊？因为你自己收啊嘛。 啊 好啊，跟住你嗰个咩65岁减到60岁，我又揾美国佬，你黐嘅你都。 其实佢已经衰咗好捻多，今年内咧，其实佢都系冇一件事系写。 你根本而家林郑月娥。变成一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嘅时候，你系唔可以再继续做行政长官嘅。 佢今日失咗踪啊！佢今日潜咗水啊！ 你留喺度啊，学老董话斋，系比就更困难啊！ 系啊， 我 系 佢啊，一个屈未十啊， 最 辞咗职去算啦、啊。 最扑街就佢， 你100,000人出嚟吓，你唔好话100,000。100,000人你都顶唔住。 系啊， 个问题 系 在于佢觉得不能屈服，因为呢个系习近，佢觉得呢个系习近平交俾佢，唔系佢嘅最大任务啊嘛。既然佢赌上一切，连自己老公、连自己两个仔都压埋上北京嘅话，喂，你叫佢即系落翻嚟？ 佢呢个人咧，就真系要面子嘅人。我真系好相信咧，呢个系佢 propose 出嚟，以为咧就系立大功。OK， 以为你谂住啲绝桥。 咁但系等于绑架咗老公啊！ 自己咪系啊！你其实某程度上佢系绑架咗老公嘅。如果唔系寻日嗰个英国中国驻英大使馆刘晓明咧，系唔会咁讲话佢 initiated 嘅。当然佢呢个 bad effect 咧，今日所以佢要补飞，就系咧我哋支持都我哋相信咧一定会通过嘅。我觉得寻日嗰段说话咧系真心嘅，嗰段嘢佢系冇乜思考讲出嚟嘅，可以话系 prepare 咗，因为点解咧？佢惊俾人砸烂，就系话咧，如果呢一个系中央指令，林郑做嘅，咁即系冇一国两制。 呢个林啊仁哥都收到呢咁嘅风啊嘛，系咪？即系我知道就系、是。咁啊，头先 佢点答都死嘅，就呢条条例咧，你话我中央指令嘅，屌咁你有冇一国两制噶？好啊，如果你话呢个唔系中央指令，系林郑嘅，咁咪即系佢自把自为，搞到成100,000人。 系啊， 佢点答都死噶。 系啊，仆街啊，呢个系。 喂，所以而家你去到呢一个 moment 嘅时候，点解我话宜将成勇追穷寇嘅？ 要 就系我哋好辛苦喺过去嗰5年嚟，喺面对呢一个运动低潮里边，镬镬都死嘅时候，吓、啊、俾人哋追打到我哋，你谂下，由成个雨伞运动，跟住旺角骚乱之后。13+3，嗰啲判完坐完玩完社会服务令嗰啲，又再判你10几个月监，系咪？ 唔系佢之前赢得太多 了。跟住3个僆仔，公民广场、周永康、黄之锋，你又玩一镬。 啊 ，OK， 跟住九子，跟住玩 DQ， 跟住马海，跟住民族党。喂，你系冇停过？ 系啊，冇停过啊！屌你话，喂，你上台嘅时候，你啱啱选嘅时候话要修补撕裂嘅、哦，又话自己系老母啊，扑你个街！即系而家最捻撕裂嗰个就系你啊嘛， 系嘛？喂，呢一铺我就系冇得选择。 你话自己老母， 你系逼我哋上战场。 我俾你睇下呢一 逃犯条例，你系逼所有成个香港嘅非建制派系上咗呢个战车啊嘛？ 啊！ 你以为屈得我屈啊？ 啊！ 话我哋系受美国指使 啊！大佬 系好扑街，我哋睇下啲相啊，睇下真正嘅老母系点样嘅。喂，大佬，即系今日而家喺呢一个咩啊？即系 遮 打花园。喂，佢哋话唔可以做天安门母亲啊，大佬，你几咁多妈妈佢哋咁样讲啊？你睇下几多人？ 起碼三四千啦。 四千一定有啦 ，Don't shoot our kids。你睇下呢啲嗱，其實有唔同嘅人嘅，即係好似港媽當然多啦，但同時間好似有啲印容嗰啲都有喺度嘅，其實我見到係嗱，你見到呢啲要愛護下一代。哇，大佬，失去年輕人，香港還剩什麼？呢、這個真係好緊要喎，呢、這個係與年輕人同行。你話你自己同行，呢班人就係同自己嘅年輕人同行啦，大佬。 咁林鄭係同周浩鼎呢啲年輕人同行噶嘛？ 嚇、啊，你睇唔同年紀嘅媽媽都呢、這個就係阿金英嗱、啊，即係其實佢企喺旁邊嗰個叫做成姐嗰個媽媽，佢就話：喂，大佬，你林鄭你講乜撚嘢慈母論啊？如果咁樣係教子方式嘅話，你已經構成家暴啦！你个扑街 要拉噶喎，家暴 系啊，拉你坐监啊！呢、這个系 咪所以咧？而家我哋喺现呢个阶段咧，你一定要利用星期个游行咧，再加价嘛！ 啊，即系呢个就要听阿钟国斌所讲啦。下个礼拜开唔开会就系睇礼拜日嘅会议。而家咧，我哋啱啱见到咧，原来啊，即系呢个立法会咧，佢又改咗咯、啊。佢自己佢嗰個網頁嗰度又改咗啦，啱啱見到阿楊岳橋佢自己 Facebook 講啊，喂原本下個禮拜一二咧都唔開會，而家突然間改話咩咧？沒有公開或係閉門會議，呢、這個係今朝。咁而家咧就話啦，係會議待定，半日突然間發生咩事？係咪因為劉曉明佢咁嘅轉態啊？係咪我哋唔知啊？而家嗱，我而家唯有相信 劉曉明 都係 收 安排 啫。刘晓明都系收我 的。我而家所能够相信嘅，钟国斌所讲啦，就系、是、嗰、那个游行有几多人出嚟，究竟有冇嗰个震慑力？吓、啊，即系以至到咧烧埋落去，下个礼拜一有几多人参加？ 因为点解咧？嗱，我尝试从佢嘅角度思考咧，唯一谂到佢咧，今日突然之间本来话下个礼拜一唔开会，再加本来林郑会有几日招待， 想 neutralize 你嗰个咩啊？即 跟住咧就系、是、一个屈美十，又即系驻英办又讲嘢，吓、啊、即系好似大家十五十六咁。因为点解咧？佢都喺度谂紧条数就，喂，唔好咁快认输住。 系， 即系我明明打到你落地下，你喺度倒数紧咧，系四五下啦。佢都要起一起翻身，就系、是、搏多一次。因为点解咧？佢计嗰条数嘅，喂，究竟我用？差佬咁样嘅暴力阵噶，究竟有几多反弹先？系反弹多啊，定系还是啲人觉得我哋暴力嗰啲多先？佢而家系赌紧呢一铺嘛？ 嗯， 因为点解咧？佢计紧自己嘅管治权威好重要嘅。 嗯， 即系喂，唔可以每一个行政长官因为系游行示威抗议，所以我会撤回嗰样嘢噶嘛？ 嗯， 喂，咁你班友咪 empowerment？對我嚟講，管治權威咪大大削弱。你諗下，梁振英做唔夠半年，就整咗單反國教。 即係佢覺得就係話鼓勵咗你。不過 我哋 今日先嚟就。 喂，我哋嘅角度好簡單啫嘛。喂，你任嘅行政長官喺咁嘅選舉制度裏面，你實蝦嘢㗎啦。 白痴啊，根本就嗱呢種恐懼咧，就真係多餘。因為喂，大佬，你又三霸，又出嚟衝，喂，你估真係好得閒啊？你估真係完全冇成本㗎？喂，你如果乜鳩嘢都走出嚟上街嘅話咧？喂，你估香港嗰啲中小企老板啊？喂，大佬，佢哋好捻得闲咩？你估你唔使交租咩？ 咪所以你点解咧？ 即系你白痴咁。 香港人要谂一个问题就系、是，我哋系斗呢一个月嘅啫， 斗呢个月嘅咋？真系噶，生死存亡之秋、啊。 生死存亡之秋， 保唔保得住香港咧？就睇呢一镬嘢嘅， 就睇呢一日嘅咋？ 吓、啊， 你靠呢一次咧，我哋仲可以咧食住而家，即系。个文气咧，同埋大家嗰个士气咧，系一鼓作气咧，系真系逼佢埋墙角，冇得俾佢起身。 系啊， 因为我系冇弯转啊！你只有正如头先我讲，你系出解放军啦，我哋嚟挡坦克啦。OK， 唔使细路啦，我嚟顶啦。OK， 你一系够胆你咁做，如果唔系，我哋一定系继续嚟噶。喂，你唔切。你仲搞到六一二嗰坛大大镬嘅嘢喺度打细路，呢个系国际城市，呢度系香港嚟嘅。 佢已经乜都做得出噶啦！你见头先嗰块咁嘅留言板，几乸多啲 DDoS 灌水。 系啊，啱啱冇 你灌水冇所谓，你够胆话嗰八十万人，咁你组织个游行出嚟撑修例，你八万你都揾唔到，你点答都答唔到啊！而家呢个时候斗多人啊嘛。是咪？唔好讲啲废话啦！而家呢个时候系政治角力嘅时候，正如你话斋， 呢个系一个政治嘅斗争嚟噶嘛？我用翻你老共嘅术语，你不嬲都唔讲道理噶嘛？ 嗯， 你同我搭马啊嘛？咁我点解唔同你搭马？喂，我哋反对派，系冇得拣嘅。我哋亦都喺而家呢个 moment。喂，啲人以前你谂住以为我哋同佢切割啊 ？OK， 阻止嗰啲人暴力啊？而家我哋阻唔到啦， 阻唔到噶啦。而家系 spontaneous， 你玩噶嘛？ 自发噶，而家靓仔。 你上次搞散我哋嘅运动，其中一样嘢就等我哋自己喺度拗紧和你飞啊，定系还是勇武抗争啊嘛？ 嗯， 打散我哋啊嘛。OK， 我哋和你飞啲人就话喂咁唔 cost effective 喎，咁唔系对个运动系最好形象喎。跟住勇武啲又话我哋一事无成啊嘛。 嗯， 过去几十年嚟乜都唔得，咪而家我哋唔阻啦。 嗯， 因为个代价系你付嘅。 嗯 ，OK。你咪搞到好似嗰日咁咯，边个批个批？当然我哋要批 ，OK。但系你嘅当权者系最大要付出代价嘅，喺呢一场嘅政治斗争里边，我用翻你哋嘅术语去讲，系你死我活嘅，唔系你死就系我亡噶啦，唔系香港玩完就系你，就系你呢个林郑 PK 嘅啦。 同埋今次香港咧系赚取好多国际势国际支持。啱啱我見到一段片咧，係日本人嚟嘅，就其實係兩日，好似今日，好似琴日定今日， 今日 涉谷啊，涉谷咧係一班日本人咧集會，好似有二千幾三千人， 二千啊， 大佬係撐香港，學埋廣東話撐香港，睇一段片先，好感動。咁啊，唔淨止咁少啦，咁佢唱埋呢一個海闊天空啦，即係咁啊，亦都有啲台灣人啦，就喺度話即係而家中國唔係左派，亦都唔係右派，佢係納粹。咁啊，佢就話啦，中國咧呢一個咁嘅帝國咧，一定會。即系一定会崩溃嘅。 咪睇翻啲说明先啦，系讲紧呢班嗌香港加油嘅人咧，原本系一班咩人咧？佢哋 亲中噶， 亲中嘅视中国为理想国嘅一班人嚟噶。 系啊，竟然系咁啊！真系好夸张噶，其实系。 竟然如此啊！ 系啊，咁好啦，嗱，其实咧而家大局系点咧？我哋再讲下啦。嗱，因为咧就真，因为其实嗱前日咧就侵开金口。真係開金口，嗱佢而家找數㗎喇，等於係即係白宮聯署嗰度呢，佢終於開嗱土伯啊，你白宮啊，白宮聯署佢真係出聲啦。咁佢就話啦嗱佢未見過咁大型嘅示威嘅，大佬100万人啊， 佢話美國都冇嘛， 係咪你個比例上七個裏面有一個香港人走出嚟啊， 佢3亿人 好啦，咁佢就話啦，即係其實呢，咁佢期望啦，中港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啦，但係佢亦都期望咧，就其實咧喺呢個月底，即係6月28、29号咧，就可能會同習近平咧係會講香港嘅問題。嗱，而家咧美國就喺度醖釀緊，嗱嚟緊下個禮拜啦，就係呢一個香港人權問責法，就係呢個叫馬格尼茲基人權問責法。咁以前咧用嚟對付啲俄國佬啊嗰啲咁嘅嘢，即係嗰啲 獨裁國家 又係啦。咁好啦，而家攞嚟搞香港， 收資產同埋嗰啲人唔可以入境。Okay? 即係林鄭呢啲撲街咧，如果佢有美元資產嘅話，你就大鑊啦。其實係唔淨止林鄭啊，阿李家超啊，鄭月娥，你知啊？鄭月娥呢個八婆， 鄭若華， 阿鄭若華呢個八婆，幾多方法自己收收埋埋啲錢，喂，又唔申報又成，係嘛？即係你知啦，即係呢啲人先多錢噶嘛。其實係，喂，你諗下，如果制裁呢啲人就開心咯，大佬係嘛？即係陽光發案，即係一目了然，知道曬你有幾多錢。但係你當然可以咁講啦。我哋啲建制派好愛國嘅，係嘛？即係我哋咧就將所有美元資產賣曬俾大陸，啊賣曬俾共產黨。咁咧，我淨係要人民幣資產啫。 我講翻頭先嗰個論點咧，我當呢個西方世界真係好似你個諗法咁，就係亡我之心不死。個問題就係你俾位鬼佬入嘛？你俾位西方世界入嘛？而家呢個時候係喂人哋唔使保護自己啲國民。咁多人呢、這個國際城市嚟，咁啊咁多人喺香港，所以你攞呢啲咁樣嘅理由，咩顏色革命啊，咩西方世界走嚟即係煽動，你試下去煽動美國人去抗議啊！你煽動100万人俾我睇啊！你1000有你都煽動唔到，話俾你聽，100有你可能得，因為點解全部俾錢嘛？點解100就容易俾？大佬1000你都搞唔掂啊！你要派幾多錢先得啊，大佬？ 嗯。 你唔好當所有人都係傻仔嘅先得嘅，你要可以繼續你所謂嘅一國兩制嘅神話，切咗佢。你可以繼續 sell 台灣人一國兩制呢個神話切咗佢。你話俾人聽，你自己仲係一個文明開放嘅地方，一個國家係進步緊嘅，切咗佢，你冇得選擇。即係而家我哋警告嘅嘢 ，OK？ 你唔好以為自己而家大曬啊，暴發户啊，好有錢啊，啊！样嘢就以为美国佬恰你啊，你自己恰自己啫嘛，你自己喺度。 但系你而家见到个形势，政府虽然匿埋咗，但咁，但系跳船嘅人亦都相对系算系少数，亦即系话俾你听，林郑月娥都仲绑架紧大部分嘅建制派，尤其是喺议会入边有票嘅人，就坐喺一个坏 break 嘅火车嗰度啊嘛。 咁、所以我哋如果我当你系少数啦，不过喺佢个阵营里边已经唔系少数噶啦，几个蒲出嚟嘅话。啲人係會諗噶嘛？我繼續坐呢個船嘅時候，咪沉嘅喎，係咪啊？點搞啊？ 而家咧，即係香港嘅大局咧，係係於兩個大局。第一個大局咧，就係、中美之間嗰個嘅叫做係談判博力，即係一個侵侵，即係特集會啦，係嘛？嗱，而家如果阿侵侵出咗口嘅話咧，喺月底即係28、29號見阿習近平嘅話咧，即係話你喺28、29號之前咧。你都唔可以立法， 即系唔系佢讲到明，佢话会喺嗰个 特集会 里边咧，系提呢个问题， 系啦，提呢个 需要嘅时候， 系啊， 所以咧系变成一个即系老共点解今时今日仲喺度拖咧？其中一个估计咧，就系因为佢谂住系作为一个 bargaining chip， 系啦， 所以点解而家啲人有啲人跳紧啊，又放风唔关我事 ，OK？ 因为点解佢话唔关佢事咧？嘅原因就系唔想你。美国佬攞嚟做筹码嘛？ 其实系咪？不过 美国佬就一定攞呢样嘢噶啦。 咗噶啦。 同埋老实讲，美国佬都唔想攞噶，因为点解？如果你越早撤嘅话咧，因为呢个都已经唔系筹码啦。OK， 即系话我即系老共就攞唔到咩着数嘅。 嗱，阿土伯，其实咁样嘅，而家美国咧就立两条法啦，一条咧就系人权问责法，一条咧就系呢一个修改呢一、這个叫做 re-examine 系啦 ，re-examine 嗰个叫做系 香港 政策法。 香港 关系 法。 最后尾咧。最後尾要拍板博取嗰個都係特朗普，佢要簽名先至可以成為法律嘅。咁好啦，支筆喺佢嘅手之前咧，佢就攞呢樣嘢咧，就可以同阿習近平就去談判。如果習近平係可以攞香港嚟換到一啲嘢嘅話咧，佢都仲可以同呢一個咧9000万黨員交代。呢、這、一個咧就係習近平嘅如意算盤，但係佢唔可以因為咧而家嗰個時間限制咧而令到。香港立唔成法咧，就變成大局嘅。因為如果咧拖到去28、29號先至開始立法嘅話，未必有時間。咁所以而家咧就有個變數喺度， 所以 下個禮拜都可能會開會嘅。 簡單嚟講，就係佢只係老共咧，係揸住香港人咧，係嚟做籌碼。 咁絕對係啦，呢、這個 挟持我哋作為喺呢個中美貿易談判裏面嘅一樣。因為如果今晚林鄭月娥已經宣布咗星期五8点，正如大家以為預期緊嘅時候，已經話撤咗嘅。 咁即係 咁嗰個唔係籌碼啦。 咁係啦， 你點擺上台咧？ 一定係要有一個活動空間嘅。 咁所以 有一個進退空間喺度嘅。 大家亦都唔需要太過灰心。 係啦， 因為我哋已經變成係中美國嘅棋子嘅，否則佢唔會講我哋係顏色革命啦，唔會話我哋係西方勢力係鼓動出嚟嘅力量啦。 其實講真，你都希望係即係呢一個啦，即係國。即係你都希望係中美籌碼啦。如果唔係嘅話，你點能夠換多啲嘢翻嚟啫？ 我哋冇嘢可以救。 因為啊，香港而家嘅問題咧，已經證明咗你習近平嗰條強硬路線，香港輸咗啦。如果你唔想輸到撲街，乜嘢都冇嘅話咧，你一定要喺呢個中美談判嗰度咧，攞翻少少嘢翻嚟。呢、這個就係佢唯一嘅希望。 而我哋要做嘅就係做好自己嘅本分。 咁絕對 係 啦， 拍大巴。 係， 唔係好簡單嘅道理啫嘛？啲人嗰陣時候話：，哎，靠美國佬得㗎啦，梗唔得啦。 有互動喺度嘅，一定 係。冇100万人大游 争气先得噶。 阿 Trump 嗰个现造得纯就唔会话啊，我从来都未见过咁多人。 系啊， 喂，呢个系个理由嚟噶嘛？你俾个理由人哋帮你讲说话啦，喺个中美谈判里边变成筹码啦，系咪？呢个系关键嚟噶。香港人6月9号争咗气一次，今次我哋更加要。 系， 因为点解咧？我觉得我系佢咁中意赌博嘅人咧，就。喂，你会唔会100万跌到翻10万噶？咁佢就估啦。喂，咁我点啊？我评估嘅时候啊，得、差佬嗰个计谋得噶。第一吓到你包仔唔敢再出嚟。第二嗰啲镜头俾到一般嘅民众系睇到系暴力嘅。咁你咪100万跌到10万？ 我覺得佢係計緊呢條數嘅。另外一個，除咗中美角力嘅考慮之外 ，OK， 所以橫掂都係啦。 醒醒定定，香港 呢個月、啊、大家都唔係好 productive 嘅啦。 嗱 ，economically 我覺得係土白嗱， 我覺得呢個七翻身啊嘛， 起碼係容易過雨傘運動嗰種咁嘅持久戰，因為咧而家我哋仲有彈性喺度嗱，我哋有咗雨傘運動嘅記憶啦，我哋走完之後可以再翻嚟，即日咧。嗰、那個機動性好強嘅，而家後生仔好勁啊，所以而家真係要靠佢哋啊！ 所以我前兩日仲話咧，其實佢真係要快刀斬亂麻嘅話咧，就係、是、我哋星期三咧衝到咧都散曬。嗱、 嗯， 我唔知後生仔，我就散曬嘅啦。你叫我星期四咧，真係好辛苦嘅啦。如果啊，佢又真係宣布 cancel 個會議。嗱、 嗯， 如果佢嗰刻真係即刻開嘅話咧，當然我哋會繼續湧去啦。係、 嗯、 咪？但係你應該喺佢嘅角度嚟講，應該快啊嘛。 嗯 等你唔可以咁快啊嘛，積聚力量嘛，你好似而家俾我 take 個 break 咁， 係、哎、正啊！正過雨傘運動，我哋唔使喺度扎營啊，唔使喺度瞓覺啊，起碼 因為我哋喺嗰度磨嘅時候咧， 唔使喺度守住條戰線啊，唔使喺度守住 條 馬啊，大佬， 我哋個腦係諗唔到嘢㗎， 係啊， 你諗唔到思考㗎，唔好話做節目啦， 啊、 就係、是、我哋定嗰個運動嘅策略同埋個方向，同埋跟住我哋應該點做咧？整理物資都冇時間啦、啊，係咪？你日日都喺度咦呵呵。大佬日日都喺戰場，所以好有好處噶。同埋呢個係一個經驗教訓嚟嘅，你唔可以同佢打持久戰噶、 啊。 因為佢係呼機啊，佢係輪班制啊。大佬，我哋冇，我哋輪唔到嘅。 就算要出緊糧， 就算係啊，我哋而家同雨傘運動唔同，雨傘運動我哋捱咗77日，而家捱咧 79， 三個禮拜搞掂，起碼三個禮拜搞掂。 同埋咧，可以翻屋企瞓嘅。 系啦，绝对系 可以冲凉嘅，有需要嘅时候先翻翻出。 而家唔同啊，唔同雨伞运动啊，而家老母都支持你啊，大佬。以前老母同佢嗌交啊，大佬。 唔系，但系我觉得、啊、即系都最后诶讲嘢时间差唔多啦、 啊， 就系、是、保持翻嗰个和平非暴力咧， 绝对要呢个 系我哋第一保障自己。 系啊， 亦都咧系令到个。冇位俾人入， 呢、這個我哋係證明咗 形象。 香港咧，即係我哋香港人咧，即係抗爭嘅成功方程式就係咁。 我哋靠人多， 係啦， 我 人唔係多就唔使衝嘅，其實係 exactly 係啊，人多就唔使衝噶。每人咧，即係其實你每人捱十分鐘，有人補上不斷不斷補上，走嘅時候你又頭留翻條路。我嗰日見到嘅情況就係咁啦，其實就係嘛。即系我可以俾啲片大家睇下啦，大家学下。即系其实啊，即系当日真系其实吓、啊，即系呢啲我最后完之前，大家俾条片大家知吓、啊。有埋战鼓啊，好犀利啊！而家啲后生仔系你不断咧喺度嘣嘣嘣啊！ 系啊，人都唔使冲噶，每人咧，即系其实你每人挨十分钟，有人保 系好劲噶。而家啲后生仔系，系嘛？即系所以其实咧，即系而家你人多嘅话咧，就乜都得。人少咧，就其實咧，就你真係要靠嗰幾個人衝咧，你遲咗死嘅其實係。咁所以就希望每個人都行一步啦，即係捱埋呢三個禮拜去。 嗯。 咁老闆又支持你，老母又支持你，係嘛？連老天爺都支持你。咁林鄭嗰個老母咧，我直接就真係一腳兜落去呢、這個即係成。 冇啊！呢次唔係。佢死就係我哋望噶啦， 絕對係啦，其實係， 係嘛？呢個亦都而家呢一次亦都係我哋對一國兩制嘅反撲嚟，話、俾老共聽，呢套嘢你唔 work， 係啊，絕對係啊， 你喺我哋香港唔 work 嘅，你俾人哋 Time Magazine、Economist 擺封面 Resistance。系嘛？一系就扣住个手扣。 阿林郑，你咪试下咯！你真系你真系 唔淤嘅咩？ 你真系撩鬼攞命啊，大佬！ 你真系唔淤嘅咩？你自己真系有冇面噶？你自己？ 我系未试过，以前系未听过。 你为一条都唔知咩理由嘅法例， 系啊，个神父咪夏神父咪就系讲呢样嘢。 夏志诚啊嘛， 系啊， 我都唔知道你点解要立 啊， 到今日都唔明。佢话对我就好，唔知有咩咁好咧咁样。 啊， 对佢好，诶、走即系防止走之有功啊嘛。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 好，拜拜， 星期日见。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